由叱咤乐坛谢安琪、苏永康热闹乐坛。 乐坛 ，hello， 早晨啊，咁多位，三点钟仲系早晨啊， 仲要咧，你把声好似有少少喉咙声啊，嗱，但系声音系绝对呃到人噶吓，喺我面前呢两位咧，直情系精神抖抖，而且系盛装出现啊，我真系吓一吓啊，哇，咩事啊，今晚做 show 咩？跟住咧。即是鄭安琪固然做得靚啦，好多陪襯啦。 我想知你唔係，我想知你記唔記得我其實平日好 casual 嘅，我點解今日要去到咁樣？ 佢怕我啦咪啫。 因為佢平日落街買報紙都要咁樣。 冇錯啦， 我點可以著成平日我落街買報紙嗰個樣同佢嚟做宣傳？ 即蘇永康呢個係全行都知㗎啦，佢咧係好鬼尊重每一個場合嘅，而今日尊重嘅程度咧係一套踢師圖啦。 唔係踢師圖，即係。 你介紹下你套時裝先， 類似嘅物體啫。 直情覺得今晚你係上台做 show 開個人演唱會啊！ 哦，咁呢個樣嘢我隨時都得嘅。 喂，就係、是、 隨時都可以上到台嘅，我成日強調一樣嘢。 而且咧，我就覺得哇，今晚做 show 咩？咁當然啊，蘇永康同埋你啲同事， 我今日睇蔡韻芝， 去睇 show， 睇 show， 咁都有原因啲，因為原來其實佢落街買魚蛋粉咧，都係著到咁噶。 各報紙啊，各樣啊，廁紙啊，咁即係洗手液啊，都係咁樣 嘅。咁啊，多謝兩位咧，今日盛裝上嚟熱鬧樂壇嘅， 多謝你， 咁我亦都要隆重介紹你哋呢首合唱歌啦。咁啊，樂迷都聽過噶啦。開頭我哋收到嘅時候咧，直接嘅反應有兩個聯想，第一個聯想就係、是。 有冇搞錯？ 冇啊！呢個屬於第三個聯想，即係我哋收到嘅時候。哪套电视剧的主题曲、啊、你明白吗？因为通常 我没这么想 过，因为通常呢我们没估过的两个人在一起合唱呢，就很多时候什么会撮合到呢，就可能有剧啦，可能有、舞台演出啦。另外一个联想呢，那时候谢安琪是未公开签约哪间唱片公司的，大家就会说、哦，即是东亚啦，即是这样。因为在我们乐迷或者行內人心目中是要有同一間唱片公司才是理所當然地會合唱的嘛， 是不是呢？ 因為如果不同唱片公司可能有版權的問題，或者可能因為音樂會、啊、或者 Live 你才會撮合不同唱片公司的人在一起嘛，那我們就有這兩個聯想的。那現在不如由你們去解開了，為什麼會有一個這樣的合唱呢？ 單純地來說，就首先想大家首先要感謝去年的 Live 啦，即係同 Rubber Band 一起嘅，我哋三個單位一起合作啦嚇。咁客套説話唔講啦，即係我本身一直都係欣賞阿 K， 咁阿 K 都有聽我嘅歌長大嘅，嚇 冇咁講噶， 嚇咁我家嘅啫呢句，咁即係一路都想 聽你嗰只失眠嘅， 我知定啊，得，知， 真係由失眠開始聽， 係嘛？幾歲嘅啫喎，嗰陣你，唔係就係即係係咯，一路覺得可以有一個推進嘅合作空間嘅，咁一路都同阿 K 有研究，咁直至到都大概我諗大半年前到啦，夏心美打俾我，同我講話，喂，有冇興趣一齊做一件事咁樣？佢話，因為當其時阿 K 就都係 大半年前自由身啦，係嘛？ 都幾耐？ 應該係啊， 睇咗大半年前到啦，係啦，即係佢話想做一隻歌，就同即係要即係同可唔可以一齊合作咁？我當然開心到不得之了啦！呢件事個案咁樣，咁我覺得是可以，因為當其實 Kate 是未曾有任何唱片公司 的情況的， 即是以自由身的自由身的情況 status、 我覺得哇，那樣就更加好了，即是更 加好，即是不 用 煩那些合約的問題， 是的，不需要煩，那是很快就促成到這件事了。 還有另一個合作，我印象當中上次跟蘇永康做他個人音樂會，即是醫館那次呢，你都有提過你很想找 Kate 做嘉賓，結果真的在台上，是不是那個都是關這件事，或者那時候夏心美已經提出了會有合作的那個階段來的了， 那時候差不多就是錄音，不就是 之前， 但因為我一直覺得是 上一次那誰演唱會我就請應該得兩場 你有太多嘉賓了又請了李宗盛 是啦是啦所以變成 我排不到隊 啊不是 我在外面啊 我又沒得加場啊成就是那所以變成、今次這個因為我知道 K 都很喜歡做即係慈善工作啦。咁、我啱上一次嗰個 show 係一個慈善嘅 show 嚟，咁我邀請阿 K 嚟幫手，佢係二話不說就即刻就係 OK 嘅。咁同埋要感謝阿夏森美，因為有啲我哋明白到藝人咧，即係上台嘅時候咧，梳頭化妝啊，各樣性嗰啲，佢哋都會 concern。咁我都有講過話，喂。會唔會需要一啲預留一啲金錢去即係俾你裝化 身啊， 梳化服咁樣樣啊？咁啊，阿夏森美好好，佢話千祈唔好，即係我哋最怕就係捐錢捐唔到，即係錢使咗第二度。咁佢呢部分嘅即係態度，佢話得啦，我哋交個人嚟得噶啦。 冇錯，結果謝安琪咧， 我係好會 appreciate 呢樣嘢。 落街買報紙嗰一個裝束咧就出現嘅。 咁啊唔止，喂，當日都盛裝出席，都盛裝出席。 咁即係數數話，其實全部都係有跡可尋啦，同埋喺卡拉 OK 亦都係熱唱。蘇永康版本的喜帖街 是 所以即其實你兩個名字放在一起呢真的不是新鮮的即你一路數下去、哦、原來 好有些聯繫 有這麼多淵源的那 K 方面呢 K 方面對於這個合唱又有什麼淵源呢還是其實跟阿森美商量的時候是為什麼找阿公去合唱或者搞一些 project 上的東 西呢、哦、我都不是只是我想這樣合唱的是因為我們大家都很喜歡阿公的聲音即係點可以有個人佢係長期把聲都係咁靚噶，即係好。 但個人又咁醜 喎。你唔好成日加呢一句落去啊！跟住我係覺得如果可以合唱就好啦咁咯，可能係任何歌迷都係咁諗嘅啫。但係估唔到諗下諗下係真係得嘅。 咁啊諗到合唱啦，諗到人選啦，其實題材方面都幾困難嘅。 要諗嘅， 因為你兩位係真係 establish 咗嘅歌手，各自有各自嘅形象啊、曲風啊，甚至自己嘅性格，係音樂上嘅性格啦。咁要去諗唱咩類型嘅歌，或者乜嘢題材嘅歌，其實我覺得都會有好多嘅枝節走出嚟嘅。 所以呢樣嘢要感謝要感謝林夕啦，佢寫咗一份好好嘅歌詞出嚟、因為我哋兩個人。如果行埋一齊唱一啲冧滋滋嘅情歌，又好似有點如哪個咁樣。 係啊，有新歌哪個？ 係嘛？我大佢一撅，我大佢一撅，咁 即係 盞搞嘅啫呢啲係嘛？咁所以變咗，其實係咪我哋應該可以即係探討一下一啲即係社會上面戀愛嘅一啲缺失咧咁樣？ 即係但係都係目標向愛情嗰方面去發展嘅，即係唔會話唱啲社會性嘅歌啊，兩個就出嚟説教啊等等。 兩個最聰明係兩樣嘢夾埋到 啊！係啊，係啊，其實呢只歌係有兩樣嘢滲到落去，即係佢係一個。你可以某程度上講嚟係一個情歌嚟，但係佢有一個深層次一啲嘅一個講法，就係其實講緊嗰個現代人嘅戀愛嘅觀念，即係愛自己多愛旁邊個人， 或者有好多計算。 有一句歌詞阿 Kate 你唱啊，嗰只 Kate 同床各自戀各自。 各自安穩啊！ 安穩 點會同床會自戀嘅咧？ 仲要各自安穩， 仲要覺得安穩喎、 啊？有冇搞錯啊？即係其實你根本你係愛自己多過愛旁邊嘅人。咁呢個其實係一個社會現象嚟嘅，我覺得即係放諸其他嘅層面都皆準嘅。即係事實上好多人係真係愛自己多於愛家庭或者愛你身邊嘅人或者愛。即將自己放到好大啦， 自私咯，出自 放到好大啦。咁呢一部分，我哋希望喺呢只歌上表達一下，即係呢個社會嘅現象。咁我似乎又好似又啱到我同阿 K 嘅合唱咁樣嗰個題材咁樣咯。 而且亦都好似好啱你哋呢個階段去唱，大家又有各自嘅經歷啦，又有社會嘅閲歷啦，咁好似更加有說服力咁樣。 係啦。 咁到真係入錄音室啦，都相信應該各自錄噶啦。咁咪唱過 live 未㗎呢一首歌？ 未拉過， 我就話咧， 都好想拉拉佢。 即係你一出嚟因為個題材根本唔係冧芝芝嗰啲啊，你哋兩個冇理由勾手指尾咁行出嚟噶嘛， 度曬啦。 我係想知啦，可唔可以而家率先公開俾大家聽咧？ 咪就係 兩個勾手指尾出嚟都幾得意。 我哋兩個勾手指， 我哋呢啲都要諗噶喎。 唔係因為呢隻歌係一隻點講啊？ 因為我睇歌詞嘅時候咧，我其實睇到。不知道為什麼我同一時間已經將很多即可能近期的電視節目呢所說的一些社會現象，即譬如剩女的現象啊，一些宅男的現象啊，甚至乎大家買不到樓，即有些人是會為了供層樓，我想找一個條件好一點的人，大家好像 pair up 做個組合，就是為了我們有能力供到一層好一點的樓，令到我們大家都居住環境提升，這樣真的有人這樣的。其實有很多東西導致到有這麼多得意的現象產生，為什麼條件這麼好的人，有這麼多條件這麼好的人，好像一個人生是應該可能有另一半的階段，但是越條件好越找不到的呢？ 尤其是女士添， 是 尤其是女士添，這個問題 其實男女有啦。我自己覺得這些的社會現象其實是會影響我們的感情生活的， 或者將感情原本是很純粹出自愛的那個東西呢，加了很多雜質下去。 是啊，其後我真的舒文有跟我們說，他說其實林夕寫的時候呢，他的構思是很想說回即十多年前當他寫相愛很難的時候呢，他是說現在的人呢對戀愛的要求高了，真的想找一個人呢是跟你真的其實坦誠相愛已經很難的了，要很多東西配合才可以的，但原來這麼多年之後呢不是那麼簡單的， 加了環境因素在裡面， 其實有很多社會的因素令到我們相愛更加難， 還有別人的目光啊，在歌詞裡面也有說，其實我不單身或者我選擇去結合跟另一個人，其實可能因為有外在的壓力，即我想脫離剩女，或者我不想做單身一族， 有一句歌詞是說單身會被扣分， 是 啊，這一句 即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小時候的時候鑽石王老五是很輕香的嘛，但現在無論用在男人和女人身上都覺得你有沒有事啊，你還單身的， 而且人會覺得咦，你這麼久都還是單身，你當然有些怪嘢嘅咁樣，有呢啲 呢個人嘅有啲事幹嘅， 唔係就係 事幹。 仲有你哋發唔發覺而家結婚呢一回事咧，係變成咗潮流啊！即係大家我好想去結婚，你唔好去計佢哋係咪相愛啊？呢樣嘢都冇得計，反而係大家會覺得好輕啊！我又要去邊度影嗰套婚紗相， 係好多亮點咧，你可以擺心機落去。 係啦，佢好大當 project 咁做。我陣間飲宴嗰度咧，我最尾係送乜嘢souvenir俾大家嘅，即係呢個唔夠新，或者我去一個戶外嘅地方搞呢一場 show 咁樣啦。 咁講到尾都係一啲人哋嘅目確認咯。 係 啊， 你講婚禮嚟講，今年真係哇！ 破產啊！你想講俾人情俾到？ 我啲喜酒由香港飲到去澳門，飲到去新加坡，飲到去倫敦。我問你怕未？真係，即係呢單嘢都唔係講笑嘅。不過都開心嘅，今年即係好多朋友，即係好多朋友都有情人終成眷屬啦。 咁當然係有真心相愛，不過再扣落社會現象，譬如頭先阿基講過，為咗供樓啦，為咗要有一個共同嘅户口啦，甚至去報税啦等等，呢啲其實係悲哀。 爭搞 啊！係啦，嗱，唔介意開頭的確係有愛嘅，但係演變，真係你唔知從何説起，唔知有咩因緣，跟住就演變到，咦？點解今天係變成咗獨行俠侶嘅咧？即係我哋依然係一 pair 嘅，即係我哋係相親嘅，但係原來當中係冇相愛嘅。但係外人睇，咦？佢哋親喎。 以前有一句説話叫做同床異夢啊。佢而家係同床 自戀。 各自安穩喎，仲要昇華到以前異夢，即係瞓唔著噶嘛，即係大家而家 硬硬地噶嘛， 而家仲要瞓冇背脊得背脊冇乜所謂，跟住仲要瞓得好冧， 好愛啊！ 呢件事好弊噶喎。 但有陣時咧，我又覺得會唔會係某一些人即係類，好似譬如我哋喺度討論緊嘅時候，就覺得好奇怪啦。啊，點會咁噶？同床點會變成係各自 自戀 或者自己安穩噶？但係係咪有住好大部分嘅人冇再追求呢一樣嘢噶啦？ 即系吓结婚唔一定系要相爱噶，即系我有阵时都怀疑，嗱、 這個、 我系怀疑噶，即系会唔会系某些人好似我哋喺度， 越嚟越多人觉得系咁， 系啦，即系好重诶，好旧思想嗰套，觉得哇、哎、结婚梗系终身嘅伴侣，一起行人生嘅路。我怀疑可能而家好多人唔系咁谂嘅。 呢、這个我先交俾阿 K 发言先，因为佢系幸福婚姻当中， yes, yes. 我几惊系扇我噶呢一个 位。唔系，我先 系。系咪即系你觉唔觉得其实好多人佢唔 care 噶？ 唔系，我真系有好多朋友咧，觉得我唔系好在乎结唔结婚先，首先，嗯、但系有即系成日都可以有一个人，可能同我 from 呢段时间系我哋系一齐，有一啲嘢系我哋共同拥有嘅、 嗯， 其后咧赚咗添，因为嗰层楼我哋供咗一阵咧，唔觉意赚咗200万，我哋分手嗰时其实有少少钱赚噶。